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，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

来自于我，来自于我，哦，

想触动，